请掀开经本第72页第七行，72页第七行，是课题是一发十戒，一发十戒。我乃又如所明，一法为缘，生于一时，此时为复因意所生，是以意为戒，还是因法所生，以法为戒？这是说这个异世界以及第六意识的了别性。那么这个地方的法呢，就是讲的法尘啊，因为一根对法尘啊，那么这个是升起了意识啊，异世界第六意识。法尘呢，是指五尘落谢的影子，现代人呢称之为印象啊，我们见色闻声，心里说落了一个印象了啊，这个印象呢在佛法里面称之为法尘啊，称之为法尘，或者是在阿赖耶识里头啊，我们称它做种子。首先把大前提提出来，这个意识究竟是一根生的啊，还是发尘生的啊？说我乃若因意生，比如意中必有所思，发明如意，若无前法，亦无所生，立缘无形啊，实将何用？这一段的意思是说明，假如意识它是因一根而生，那么换一句话是，第六意识一根所生之时，这都是我们平常一般大概就是这样的认为啊。这个唯识里头也常常这么说，所以这个事实的真相要是不搞清楚，往往啊我们都得不到一个可靠的结论。所以古人常讲啊，这个读佛书最忌讳的是三个大毛病啊。第一种就是含糊笼统啊，马马虎虎的啊，这个读书不求甚解啊，读佛书不行啊，要读书不求甚解，这个态度啊，读世间的文学消遣可以啊，不读佛书不能用这个态度啊。这个第二个毛病呢，就是肤浅啊，不够深度啊。你比如我们今天来讲这个研究佛学拉维识学的时候，我们的唯识只研究到白法到五蕴论，这太肤浅啊。那么对于白法里面所讲的每一法，我们是不是都能搞得清楚呢？不能啊。为什么说不能搞清楚呢？因为它太浅了啊，我们也不能说它错误啊，按照这个白法古德的注解不能算是错误，但是深度不够 所以在唯识论里必须要把于铁师的论研究完了，这个才算是法相这一门学问呢有了基础。啊，太肤浅了呢，提不起关照的功夫啊。我们讲到这个唯识，五重的修学啊，就是五重唯识观，我们连入门都入不进去啊，这个就是太肤浅啊。第三个呢，就是误会啊，就是错误了啊，以自己的知见来解佛经的经义啊，十之八九啊都发生了误会，这是三大毛病。所以佛法呢，无论是哪一宗哪一派，或者是某一部经论，都要深入的去研究啊。正像这个姜维农居士在《金刚经》里头提示给我们研究的要领啊，所以他老人家主张的是要有深度啊，是要有云集啊，你解在一面的时候。一边不够圆满，那都是有问题啊，都有问题啊。所以要求圆解啊，要求深解啊，要圆要深。请看看前面有座位，啊。那么我们读这些经呢？就要特别注意这几方面啊，也更因为如此，我们讲堂时间实在是有限啊，要想在佛法上真正成就确实很难啊，所以古人呢他是将整个的时间与精力专攻一部经呢，是很有道理的。就是以林英老法师的，他老人家在上海办的这个圆明讲堂，他就是楞严专宗学院啊，他所标榜的就是一部经啊，四年的学程就学一部经啊。那么看个十几种注解啊，一门深入。很有道理啊，我们现在所学的是太杂了，太乱了啊，时间也太少了。可是事实上来说呢，这个一切大乘了义经论呢，理上都是贯通的啊，所以我们的修学可以专注在一部经上啊。这个一切大乘经典我们可以看也可以听啊，一定啊要把这个中心呢放在自己主修的这一门上啊，解了以后要能行啊，如果解了以后不能行，那这个学就是没有用 啊，能够有行门这才会有正果。所以这个解行证这个次第是一定要遵循的啊。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啊，所以我们常讲是根尘能够生识，这是一种佛浅的想法啊。有没有错呢？并不能算错，但是不究竟啊，不究竟啊，并不能将事实的真相完全了解啊，那是佛的方便说。到这个地方呢，这是真实说的，这不是方便说啊，所以做一个深入的来讨论来研究啊，是不是 这个实是不是根真的，是不是成真的啊？那么虽然说都不是，看、啊、可是怎么样呢？又离不开根，又离不开尘，妙就妙在此地啊！所以这个法称之为妙法呢，虽然不是，也脱不了关系。所以佛在相中里所讲的那些话呢，虽不究竟，但是不能算错啊，道理就在此，不能算错，就是不究竟不圆满的。那么如果要是说一根生一时，这个一根呢必定先有一个所思的发尘，是，那没有尘不行啊，那没有对象是怎么能生得起来呢？那个分别怎么能生得起来？分别总有个对象去分别了、啊、所以这个第六意识的它的特性呢就是分别、啊、那么没有对象那怎么能分别、啊、那么这样啊也就显示出一根的相是个什么样子呢？尘存在，根就存在。啊，尘要不存在，根也就不存在。这个也是一个事实真相。啊，我们一时所言的法尘，给诸位说，从无间断过。啊，从来没见到。啊，你说无根，连外面的五尘，何有间断？啊，晚上我们睡觉了，眼睛闭起来了，眼识不言外面的色尘。啊，可是第六意识他还会做大梦，他还是要圆法尘。啊，这个是事实真相，事实确实是。啊，那么但是这只是一种幻象而已。那么这个后两句说啊，若无前法，亦无所成。立时无形，是何所用？啊，那么这个若无这个两句啊，是说，要是没有所思的发尘一根，那也就不能存在了。啊，这就是刚才讲的，尘没有了，根也没有。啊，后面两句啊，是说这个立缘呢，那就是立法尘。啊，立缘，这两个字的意思，缘就是法尘，所缘的法尘。根是能缘，尘是所缘，立缘是立法尘。无形啊，这个形就是讲的一根啊，无形的一根无形。那么换句话，这个意思就是讲要立了法尘之缘，一根尚且没有形象啊。那么纵然有个一时，这个一时又有什么用处啊？是将何用？那么在此地特别我们要留意的实缘法而显现，不是真啊。如果说是根尘合合生实，这就是定了啊。根尘合合实显出来了，这个是对，这个是对啊。我们举个比喻来说，比如我们这里收音机啊，这个电竞体的收音机，我们这个频道一拨对了，哎，它音声就出来了啊。这个 收音机我们把它比作根，我们去播它比作缘，这个根与缘一接触一相应的时候，声音出来了，是不是声？是不是它声的呢？不是，是它显的，显就对了。你说它能够声，那就不对。为什么呢？那广播电台如果是不播出来，你怎么播它也不能声出来啊。如果能声的话，用不着广播电台，它一播它声音就出来，那就它声的，不是声的，显法的啊，是显法的。怎么会显法呢？因为根尘实，借如来藏妙真如性，直接晓得这个道理啊，四可切大了，都是发明这个真理啊。所以根尘实没有一样不是尽虚空变法界。那么再看底下经文，说又如实心与诸思量见了别心，是唯同唯一。实心啊，就是意识，第六意识，因为它是从一根发生的。那么意我们晓得它的性质是恒神思量，所以佛在此地问呢，宇宙思量，这个思量就是指的第七识啊，恒神思量啊，为一切法的远近义啊，为一切法的远近义。那么见了别性，这个了别是指阿赖耶，第八了别性就是第八识的这个识心呢，它是根本啊，第八识是根本意，第七识是染净意。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呢，唯识里面讲的三能变啊，昨天给诸位说过，所变之法，十法界一真庄严，无量无边。能变之法，要是把它归纳起来，只有三个，就是心意识。那么要开展起来，多说呢是八个，是八十。能变的是八十，所变的是万法了。可是这个法，注意要晓得。不包括真如啊？为什么呢？因为真如法里头没有能变跟所变，这个是一定要把它搞清楚啊！真如里头没有能变跟所变啊。那么这个意思就说明啊，前六识的这个了别性。与第七识、第六识一样不一样？是同还是异？这一段呢，完全讲到唯识学里面去了。那么我们图书馆呢，在前几次给同学们宣布了一个消息，也就是我们多年的期望啊，我们想办一个小型的研究班啊，来帮助真正发心学佛的同学们啊。我们章程办法还没有拟定，就有同学来报名了。而且我们这个女众名额只有两个，已经有两个来了，你说这名额满了。那么男众我们希望能够收四个人到五个人，如果有男众来报名的话，那么我们就 我们打算租间房子。那么最近呢，这个徐慧玲居士也提供我们一栋房子，啊，他可以借给我们用。可能就是太远了一点，啊，环境是真好，啊，它是一个别墅，环境非常好，啊，在深坑过去，啊，就是的确太远，那个房子住起来太舒服，啊，是小洋房，前后都有院子。如果学生不怕远呢，这个就可以住到那里去，啊，但是住在那边呢，大概要自己烧饭了，啊，难中可以住在那边，或者呢，要是怕麻烦呢，怕这个往返耽误时间呢，那么我们就在这大楼里面还有房子可以租，我们租一间房子做疗房，啊，那我们图书馆所有的设备、书籍都可以呀，啊，供给大家做研究，啊，那么研究班上课呢在上，啊，研究班的课程都在上，我们上午一个星期可以上四次课，啊，一个星期就上四次，一次两小时，那么下午的时间呢是同学们自己研究讨论，啊，那么晚上我们讲经呢还是照常。但是学生这个资格的限定呢，一定要大学毕业，啊，就是要教文凭，啊，这是我们要限定这个资格，啊，那么不分出家在家，啊，只要你有这个资格就可以来参加，啊，那么在这个地方研究呢，我们有研究的方法，啊，有研究的方法，也有研究的进度，啊，所以按照这个方法进度，那么在四年当中是会有一些成就，啊，当然这个唯识学这是必修的一门课程，啊，佛法里面有三门东西叫共同科目，那么第一个是戒律，戒律是生活规范，无论哪一宗哪一派都不能少的。那么第二呢就是唯识，唯识是理论，这个佛学的理论也是通于一切经论，通一切事出世间法，所以这部分东西很重要，如果真正深入研究啊，它非常有趣味。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净土，净土是归宿，你就是拿华严经来说吧，华严这是唯识宗，啊，唯识宗六经之一，华严到最后十大愿望都归极乐，所以净土是共同的归宿，华严归净土，天台你们看看天台九祖传，智者大师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由此可知，慈能大师这是窥基大师，窥基大师有弥陀经通赞书，弥陀经的注解，啊，写得非常之好，啊，我那个时候刚刚读弥陀经的这个注解的时候就是念的窥基大师的注解，弥陀经的注解，这三样东西共同科目，啊，共同科目，我们一定要讲的，啊，那么戒律它不是出家人当然我们也无需要研究，啊，可是华严经里面的净行品是戒律，啊，凡行品是戒律，所以净行品跟凡行品我们要细想，啊，我们要细想，要是学华严的，啊，华严经里面有四品经文是要背诵的，啊，这个四品里面呢，那么有这个凡行品、净行品呢，这就是两品，这两品呢文字不多，啊，凡行品只有两章，我们那个华严经本子只有两章，啊，四个配置，啊， 岁很少啊。那么普贤行愿品呢，这个比较多一点，这是一卷啊。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初发心功德品，这一品经很重要啊。这一品经我记得过去我们讲的时候讲过三十几次啊，讲过三十几次，那还是在智联经社讲的啊，很早啊。所以这个四品经呢是需要背诵的啊，需要背诵的。那么如果诸位要去跟观世音菩萨有缘呢，这个四十华严里头观自在章啊，这一章经文也不长啊，我们有单独流通的啊，也可以背诵啊，也是非常之好啊。所以是这华严经太大了，我们现在印的是九九华严的哈，那么就是这一部分去背诵啊，还很难得。那么要是学为识、这个白话一定要背啊，要背它的本文。白话的本文只有五百多字，只有五百多字啊，所以白话一定要背啊。三十颂一定要背，象征纲要要熟，要能够看得很熟，这个是学为识的基础啊。你没有这个基础的时候，可以说是一切大乘了义的经论，你就没有能力自修啊。你要有能力自修，至少这些东西经要熟啊。那么像这一段可以讲的为识啊，在唯识论里面讲，这个心呢是一起的意思啊，即就是集合啊，聚集啊，这是讲啊种子啊，集一切的种子啊，这是阿赖耶啊，就是他能够收集一切种子，像个大仓库一样。同时呢，又叫这个种子起现行啊，所以他这是两个意思，一个是种子，一个是现行。你们注意想想，我们在大专讲座十四讲里面啊，讲这个因缘果啊，讲这个四种缘啊，清因缘啊，所缘缘、无见缘、正上缘啊，那么讲这个因就是清因缘，李老师底下的注解就是种子现行。种子就是集的意思啊，这个现行呢就是起的意思，起现行啊。那么这两样东西在互熏，种子熏现行，现行熏种子啊，它是一个循环的。因此阿赖耶识的这个种子啊，它呈现的这个状况呢，就是永远的存在，它不会消失啊，就好像那个瓜一样，瓜子结瓜，瓜又结瓜子，它是互相在那里是这个循环的，永远不中断啊。那么我们对这个现象呢称之为心啊，所以一讲心它有两个意思在里头啊，在集起加心啊。说再讲呢，八个识都有集起的这个作用，但是比较起来，阿赖耶这个集起的作用啊最殊胜啊，这个力量最强大，其余的这个七个识那根本不能跟他相比啊。因此我们单单讲集起为心呢，可以说可以讲的阿赖耶识。那么这个是唯识理论上非常重要的这些道理啊。那么说意义就是莫那识啊，莫那识是思量啊，思量啊，在唯识论里头它加了一个叫恒神思量 啊，加上横审呢，就是对于第六意识的区别。第六意识也有思量的意思，但是它没有横审。啊，横，那就是长远的保持。啊，这个第六意识的恒神思量，实际讲起来非常的单纯。啊，那就是执着一个母啊，啊，就是恒神思量母相。我们如果把它细说呢，这个我有两种，一种是人我相，一种是法我相。啊，这个第七莫那识这一个功能最殊胜。啊，那么再细说一点呢，这个我相里头啊，就是四大烦恼常相随。这个是烦恼的大根大本啊，我见、我爱，我爱就是我贪呐、啊，啊，我吃、我慢，四大烦恼常相随。我们想想啊，这个与法识相应的这个烦恼心俗。根本烦恼六个，贪嗔痴慢疑，你们想想，都在第七识里头啊。所以第七识清净了，你的身心世界一切都清净。第七识染污的，那就全都染污了。啊，它称之为染净衣。实在是有它的道理。那么第六意识啊，它是了别的作用啊，它对一切境界明了分别啊，虽然明了分别，它的性质它不狠啊，换一句话说，一会儿想东一会儿想西，它不会老想一桩事情啊。我们现在讲这个心胡思乱想，给诸位说，都是第六意识现的。啊，第七识的心跟第八识的心，你们什么时候见到过？什么时候发现过？根本就没有发现过。啊，我们现在所能感觉的。全是第六意识胡思乱想啊！这一节经文所讨论的，就是要讲这个啊，要讲这个第六意识性。那么，这就是量别为实啊，这个性。那么心意识这个三者啊，我们同学们常常在一块共同研究讨论呢，啊，多少都晓得这个情形。这个三者其实呢是一二三，三二一啊，套一句佛话佛学的术语说，非三非一呀、啊。非同非异啊，你要从根本上讲，它是一，是一法。根本上讲它是一，所以这三者都可以称之为心，也都可以称之为一，也都可以称之为实。所以我们讲八心王啊，都称作心；我们说八识啊，都称作实。 啊，这就是讲说它的根本是一个。啊，那么说它有差别，那就刚才讲了，就是它哪一个作用啊比较像殊胜。就它殊胜上面来说，我们就显得有差别。第八识阿赖耶即起殊胜，啊，摩那思量殊胜，啊，第六意识分别殊胜，啊，所以才有这样的这么一个说法。那么在八识意识居眠的状态之下，就是它不起作用的状态之下，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心，那么在起时非心非识，只可以叫做意，啊，所以这个第七识啊，你看唯识论里面所讲的，啊，在三量上说它是非量，啊，为什么说它是非量呢？它实实在在是个虚妄的执着。他没有自体，他的体只是阿赖耶的见分的一分呐，以这个为自体呀，啊，所以在境界里面讲，他是真代执，啊，中间相分两头身呐，啊，一头是阿赖耶的见分的本质相，啊，一头是这个唯识里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第六意识的见分，一种说法是第七识的见分。啊，总而言之，它相分是两头身，这个相是什么相呢？是我相。啊，所以这个我相太虚妄了。啊，根本没有这个相，而误会以为有这个相，还要坚固地把它执着住。啊，这个就是恒生思量，啊，所以它只能称作意呀，啊。那么在第六意识，这个第六意识心啊，它能够语言外面境界，啊，就是它与六尘啊，这个五尘落泄的影子，啊，落泄这个影像。能够互言，言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他在这里起分别。啊，那个后面是不是黄居士印的书送来的？啊，是不是送书来的？什么书啊？啊，跟大家结缘，你们诸位福报都很大啊。啊，拿出来给大家解缘啊！这个书送给诸位是诸位静静的，啊，不要去理会，让这个书送的，我们注意还是来听讲啊，不要让它扰乱。那么这个就是把心意识啊，它的性质作用。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因此这个第六意识呢，我们也称作它叫分别四识，啊，它能够分别一些四理。刚才说过了，其实啊，它是一个东西，啊，一个东西，我们从比喻上来说是很难讲的，啊，很难讲。譬如说大海， 这个海水是一个，海水是一个，海水有平静的时候，也有起小浪的时候，啊，也有起大浪的时候。你看看我们这个气象报告，啊，有小浪，啊，有中浪，有大浪，有巨浪。实际上啊，大浪也好，小浪也好，中浪也好，巨浪也好，你们想想是不是一个？都是海水，都是一个吗？这个坝石的情形啊，亦复如是啊。就像这个情形一样，啊，像这个情形一样，啊，因此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啊，是三二一，一二三，啊，不能说它定三，也不能说它定一，啊，这个决定不是说佛说法了，模棱两可，没有肯定的。你要了解事实的真相，跟你说它的异同吗？啊，那么换句话说，非异非不异呀。六十云发尘的时候。唯识论里面举的这个例子，所谓是境界风声呐，啊，这就啊鼓动了地气师的思量了，啊，然而他又不能离开第八识的湛然是海，啊，第八识好像大海海水一样，第七识好像是波浪一样，第六识原境界就好比起了风一样，啊，那么这是我们从比喻上比喻，只能比喻一个方符啊，不能够比得那么恰当啊，所以诸位要是深入研究，要想了解这个情形，那必须要在唯识大论里面去探讨啊，探讨。所以六七八十，我们可以在此地做一个结论，他说非同非异，也同也异，啊，就是这么个情形。我们再看底下的经文，啊，说同意皆异，云何所生？啊，第六意识如果与莫那识要是相同的话，那么第六跟莫那就没两样了。啊，就是一不是二了，啊，要是一不是二，哪来能所呢？啊，七是能生，六是所生，它要是一，那就没有能所了。啊，所以底下说云何所生呢？那么这就是强调啊，要是说第六意识就是莫那识，这是讲不通的啊，它不一样啊，但是说你要说是同，那就有这个毛病，讲不通。你说不同，不同也讲不通。嗯，以下两句说，意义不同，应无所识。啊，这个意思就是说，第六意识固然与第七识不一样， 完全不相同的话，我们晓得一根呢、跟前五根不一样。前五根是色法，色法五知啊，这个一根呢是属于心法，心法有知。